大家慢慢开始恢复了啊，恢复到上课的状态了。关于这个小青龙汤的这个后续啊，不要说后续，我们先说加减法，把加减法说完。小青龙汤加减法虽然有这么多，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最常用的小青龙的加减法，是有几种啊。一个是小青龙汤通常是可以加石膏的，就是加石膏几钱到一两都有可能。就是当你这个小青龙汤在咳的时候，你也觉得你有那种特殊的那种热热痒痒的感觉，就是一般说的什么支气管炎那种，就它如果有一点点，因为咳嗽的时候有的时候肺会有一点发炎哦，所以你如果加了石膏顺便消炎效果会比较好。而小青龙汤用的时候加石膏是几乎大概80-90%都是加石膏不会错的，就是甚至是很会用小青龙汤的张喜春啊，又很会用石膏的张喜春，他说了一个话，他说我加小青龙汤啊，他说我用小青龙汤30几年来没有一次不加生石膏的，那而且加了生石膏麻黄就不会太猛，因为如果半夏又一般的半夏的话，就会显得麻黄太猛，那所以加了石膏麻黄又不会太猛，所以小青龙加石膏汤本身也是一个方法，金匮要略里面的，但是基本上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是小青龙汤，如果你要小青龙汤如果加了石膏的话，里面就变成除了杏仁之外啊，麻黄、石膏、甘草都有嘛，所以它里头包含了大半帖的麻杏甘石汤。那麻杏甘石汤是专门治肺热的咳嗽的啊，肺热的外感的咳嗽啊，绝不是任何一种咳嗽都有麻杏，不是任何一种热咳都有麻杏甘石汤的。那它包含了麻杏甘石汤的效果的话，也是蛮好的一种做法。就比如说你先是确定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痰，所以确定是小青龙汤症，然后呢如果你看他的这个脉啊，人有一点带烦躁或者是脉跳的比较快，那这样子可能就可以加石膏了。所以他说有一个大陆的医生吧，他说北方人的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在得小青龙汤症的时候往往会都有带点热，所以加石膏是常常有的。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小青龙汤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阳虚的体质的话，比如说这个人平常就喜欢怕冷啦，很容易嗳气，就是这样的那种气隔出来那种感觉，那就胃比较寒的一种现象啊。然后呢一感冒之后他的这个背啊还有脚底啊都觉得冷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舌头看起来很惨白啊，或者是舌苔看起来很滑很水啊，然后脉是又沉又咸，那这样子等于是阳虚的小青龙汤症，所以可以加附子。那至于说这种症状常常也常常会挂到喘，也就是说去麻黄或者减量麻黄或者是加杏仁的机会都会有，所以也就是说小青龙汤石膏跟附子跟杏仁都是常常会往里面加的，这是最常用的加减法。那至于说如果小青龙汤的汤症是土黄痰的，一般来讲各位如果我们不要，因为大青龙汤症里面没有讲痰是什么颜色，小青龙汤症在伤寒论里面也没有讲痰是什么颜色，所以我们虽然会说如果你有麻黄汤症看起来痰比较偏黄，嘴巴比较干，可能可以是大青龙汤症，但是基本上这个病人他是像小青龙汤还是像大青龙汤，你们总分得出来吧，就是大青龙汤总不会咳成那个样子吧，对不对？所以当他是咳成那个样子，那就已经是小青龙汤症，那如果他的痰跟鼻涕又偏黄的话，那你就加一些清热的药，那个时候甚至什么桔梗啊黄芩啊都可以放下去，就是一般喉咙清热的药都可以啊。所以大范围要先把它画出来。那至于说小青龙汤的这个麻黄的量啊， 很多人会说，这个如果这个人是年老体衰，或者是平常就容易心悸，那这种就是本来就阳虚的人。那他说，如果不加附子的话呢，比如说一个是有人说是有一个方法是去掉麻黄跟细辛，让它慢慢的好。那另外一个是去掉除了半夏用的还算多，其他都减量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张锡纯的法啊，就是用从容汤，就是一用小青龙汤法，一用完小青龙汤马上就用从容汤。那从容汤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补充给各位同学，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啊。那从容汤就是张锡纯因为用小青龙汤发现，很多人小青龙汤用了一帖之后，因为这个事情的难是这样子，小青龙汤的会得小青龙汤症的人就是水毒体质的人，水毒体质的人一定就是阳虚的人，所以你一用麻黄就没力了，所以小青龙汤往往就是只能用一次不能用第二次，所以一帖小青龙汤分三碗喝下去，接下来再用那个人就会虚得很不舒服了。哦，你说有同学说外面的人开小青龙汤治感冒都开七天，是这样子啊、哦？那所以呢，就代表我们这个课还有点存在的价值啊、哦，免得被外面医生害死。因为现在的人小青龙汤像吸毒一样在喝啊。当年陈助教气喘的时候，那医生开小青龙汤就要吃多少罐啊？我忘记了，两罐。就是气喘会比较不喘呐、啊。但是从此以后就变成什么稍微累一点会怎么样就发作了，你知道，因为他人已经虚透了。所以实际上擅长用经方的人对于小青龙汤都有一定的小心谨慎。那从容汤就是他接下来就用他的立场是说，接下来就要用这个比较抓住正气的药，比如说龙骨牡蛎啊，然后再用白芍把这个半夏的药性这样子拉下来，然后加点苏子是降气啊，牛蒡子是消炎的啊，然后这样子清热化痰消炎，这样子用就是说这个剩下来的痰就不要再用麻黄了，就是小青龙汤它发了那样一下之后，感冒的本体反正也差不多结束了，那剩下那个痰喘咳我们就用别的东西来镇逆平喘，就不要再用小青龙汤了，基本上是这样的思考。所以你们如果用过小青龙汤的煎剂之后呢，那你就记得接下来可以用从容汤啊，就是跟着这个龙来做的汤。那如果你不用小青龙汤的话啊，如果小青龙汤不用从容汤的话，比如说像在大陆的郝万山教授的这个教材里面，他有说不然你接下来用苓桂竹甘汤，因为苓桂竹甘汤是一个温化痰饮的药，就是这个从脾胃区块把这个周边的痰慢慢化解掉的药，那你用苓桂竹甘汤把这个剩下的痰慢慢化掉也不错嘛，对不对？没有人说一定要怎么样。那至于小青龙汤本体，在张仲景的书里面说怎么救呢，小青龙汤在那个本体我们在看讲义里面讲到苓桂竹甘汤上面有附一些金匮要略的条文，因为这个条文是那个我们这本桂林本里面没有的条文。那在讲这些条文之前，我们先把小青龙汤跟大青龙汤所医治的这个一些疾病的范畴，我们把它剩下的条文都看一遍，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讲这些条文啊。比如说小青龙汤，我们看这个124页这个7-10条，他说伤寒心下有水气，就是这个地方啊，有这个水代谢不良，以至于咳而为喘，然后呢发热不可，就是小青龙汤因为是水很多在这个地方变成痰，所以那个时候是不会咳的。然后呢这个病要用小青龙汤，所以小青龙汤是用在这个发热不可这个下面，这是一个倒装句，就是在这个心下有水气咳而为喘发热不可这里呢，就是要用小青龙汤了。然后服了小青龙汤之后呢会渴的话，他说这个你也不要在意啊，因为这个是小青龙汤立刻把这些水邪逼开了，那逼开以后你的新的水还没有生出来，所以会渴，那这个渴是正常的渴，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小青龙汤如果喝了以后很渴的话不要太在意啊，这是一个病好的迹象，那这个我们晓得一下。那至于说小青龙汤啊，在8-30条有一个很奇怪的治病， 这个是宋本在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诸方，但是桂林本有方啊。这个八之三十条呢，它的这个理论其实我到今天也搞不清楚，但是有没有效呢？哦，很有效。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本来是脉浮而紧，就是麻黄汤症啊，然后被人误下，就是你本来邪在表，正气在跟他相抗，可是呢这个正气跟邪气相抗的过程，你从里面泄了你的正气，所以那个邪气就内陷了，那这个邪气就陷到这个胃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啊，就是从浮紧变成沉紧，哦，所以是这整个邪气跟正气相抗的范围被拉进来了，那这样子会形成一种痞症。他说按之自软，但气痞耳，这个如就是软的意思。这里呢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刚好没有带到泻心汤，泻心汤症呢是治心下痞啊。那泻心汤症的痞是那种你在觉得胃这边闷闷胀胀的时候，你按一下会觉得更不舒服，但不会痛，不会到按了会更痛，但是不舒服，然后那个闷闷胀胀的地方会让你有一种就是里面有一点隐隐的那种闷痛闷痛的感觉，但是按下去是不很硬的，所以是软软的，所以才叫痞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小青龙汤的这个气痞是怎么样呢？小青龙汤的气痞是啊，因为我得过，所以我告诉你是什么感觉，就是他的感觉就好像是，而且这个是可以当杂病医来，也不一定是什么感冒那些，就是你觉得胃在胀，然后就好像胃里面被放了一个气球，然后不管按不按都不会痛，都没感觉，但就觉得胀，就只是胃胀得像个气球一样的感觉，其他多余的感觉都没有，那样的时候用小青龙汤会好，科学中药这样一点点吃就一点点好，那至于什么道理不知道，就是脾胃里面的麻黄汤，但是就是寒邪塞到胃的时候，这个胃会这样的胀，也不痛，然后吃饭好像也吃得下，但是就这个胃一直鼓在里面，那个时候用小青龙汤会好。但是如果你那个闷闷胀胀的感觉是那种有闷痛闷痛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可能是泻心汤治脾的泻心汤，小青龙汤这个比较是偏向于就只是胀，然后其他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一坨东西在里面，那种小青龙汤。那 胃胀的话，它不需要麦浮紧，不需要麻黄汤症。 哦，这个是已经麻黄汤症被误下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胃胀的话，通常脉也不会浮紧，就是它的那个脉啊，就是因为麻黄汤的是感冒，这个已经内陷以后，就是另外一个进入另外一个病程了。那这个气痞的意思，只是代表它不是有形的，是一个好像很空气一样的东西在那边，那的确感觉上就好像肚子里面塞个气球一样啊。那再来呢，我们先跳到14至35条，14至35条它是讲到大小青龙汤有另外一个用途，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不会教的，它就是说病易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易饮这个东西就是人体的代谢不良的水分累积在不该累积的地方，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标准的易饮是这些水气啊，你塞在你的手脚里面，因为它满出来然后散四散嘛，对不对？所以手脚里面有这些多余的水的时候，你的手脚会比如说酸啊臭啊怎么样的，那这样子在古时候是用大青龙汤或者小青龙汤把它发透啊，那个水用小青龙汤去转移那个水，或者用大青龙汤一路把它推出来，这样都可以。那本来在小青龙汤的症状里面，像小青龙汤就是我们说的热摩积水的特效药，什么热摩炎热摩积水啊，什么什么哪里积水啊，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积水，其实小青龙汤在差不多的区块都是有用的，只是在这里呢我要跟同学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处理这个这里这里那里那里的积水，如果不是感冒并发的，我们通常就建议不用大小青龙汤， 因为现代的人比古代的人虚，所以古时候的人因为阳气常常多走路啊或怎么样，阳气比较多，所以用这样的方法不会很危险，但现在用的对也不会很危险。但是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虚了，所以我在讲义的那个第六页的中间有一个底提底引方啊，大家看一下。那这个讲义今天发的讲义第六页的中间这个底提底引方给各位看的意义就是说，这个是清代齐秉惠的《齐氏医案引》，他的师父啊，这个舒太师的方子，那里面就是拿这个黄芪跟白术这种帮忙水运化的药，再配上半夏杀仁，然后再加上白豆蔻这种醒脾的药，这些是帮助，就直接用脾的力量去抽掉身体到处多余的水分。那其实大小青龙汤的那个意义，在现代人的身上如果还看得到这种症状的话，最好是用理脾丁饮方比较好，就是慢慢把这个水抽掉，会比较不伤身体。这个方子现在还是蛮好用的，所以如果你有被西医诊断出什么什么积水之类的，那你就不妨用这个方，用着慢慢把它退掉，那比大小青龙汤安全。那至于说科学中药的话，南投那位先生他有定出一个这个科学中药的配方，所以也可能就参考着用吧。那所以意饮，我就因为我们不是现在不教水饮篇，所以意饮就带大家看一下。那至于说小青龙汤还有5支22条跟14支20条，大家可以看一眼啊，那都不细讲。5支22条应该是讲那个重这个什么呀，重重湿啊，就是当湿气塞到肺的时候可以用小青龙汤去祛湿。那这个是前一阵子我在说秋伤湿的那个问题，就是当你空气忽然转凉或怎么样，肺里面都是湿气的时候，小青龙汤可以把这个肺抽干啊，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用法。那至于14支20条啊，14支20条是那个他说如果你咳逆以习不得卧，就是你咳嗽简直不能躺平，一躺平就咳得不得了，根本不能睡觉的话，那是有希望用小青龙汤的。只是呢，这个小青龙汤一定要脉又浮又弦才能用小青龙汤。在重体脉法里面认为弦这个脉是主的痰液，那这个脉咳到你睡不能躺下来睡觉，而脉浮弦的前提，你用小青龙汤是蛮好用的。那如果是像，因为我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条在桂林古本里面有脉浮弦这个事情，可是在金匮要略这部书里面没有脉浮弦，没有讲它脉浮弦才能用。所以金匮要略的那个书里面就讲说，你用了小青龙汤之后呢，它就有什么后遗症，气就会上冲怎么样，伤到什么阳气，然后就要用苓桂味甘汤，就是茯苓桂枝五味子甘草汤来收这个东西。所以它这个小青龙汤一连串后续的这个解救法，可能是如果我们假设桂林古本是真本，也假设这个宋本是张仲景的第7版教材，而桂林本是第12版，如果这些假设都是真的话，可能张仲景后来发现说，我们只要判断说脉浮弦在用，就不会有那些后遗症，就是有病给他打，就有病则病受之啊。所以如果你咳到不能睡觉躺平，然后你的脉又浮又弦，那你就可以考虑用小青龙汤，那这样子大概就比较不容易用错。那至于说如果你用了小青龙汤有后遗症，那苓桂味甘汤我们等到教完苓桂煮甘汤再来教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急。那刚刚讲到说什么重湿或怎么样，我在想《伤寒杂病论》我们用的这本课本，是不是我跟同学大概介绍一下这本课本的结构比较好？有些同学读到今天也不知道这本书干什么，跳来跳去在那边啊。 能不能先请老师那个解释一下，那小青龙汤里面哈、那个半夏跟那个白芍的关系？ 小青龙汤里面半夏跟白芍的关系？小青龙汤的那个白芍是跟桂枝有关系，不是跟半夏有关系。 那因为刚刚老师讲的从浓汤有讲说那个 哦，我懂，因为就是白芍这个东西是很能够，因为白芍是一个作用在这个区块，让这个区块松开，所以白芍有一种力道，就是把上焦的一些药性跟病邪拉到下焦去。我昨天在讲白芍，讲到白芍的时候，讲到甘遂半夏汤，就是甘遂半夏这些祛痰的药，只在这个上面运作，还拉不下那个痰，你用白芍可以把它扯下来，啊，就是在祛痰、去这个脾胃区块的痰可以来这一招。就像我还没有教到黄芩汤，就像黄芩汤就是我们说过的小阴丹汤。桂枝汤里面桂枝换黄芩，因为我前一阵子用过一次，前两天用过，就是同学生病，我正好住在我们家附近，用了一次黄芩汤。哦，真的就是你用了黄芩跟白芍同用，那个黄芩的力量马上被拉到肠胃里面去，你把脉会把脉到说它的那个脉象在三分钟之内有很强的变化，这样的药下去，所以白芍它有一些这样的用途啊，是可以这样思考的。就如果要把痰拉下来的话，白芍是在作用那个力道方面是有帮助的。对，同学有讲，不好意思啊，我自己都忘掉了。那我们这本书的结构，首先我们看目录算啊，我们读《伤寒论》中还没有好好的读一遍它的序，实在是很可怜，我很可惜啦。因为张仲景的序里面充分的显示出，他的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他的家里面有非常，这个家族有很多很多的人，只因为感冒被外面的庸医医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希望能够写一本书，但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摆平，再也不要被庸医害死。啊，就是这样。那让他有说，就是他的书里面的结构，就是你只要用他有写的东西去好好的去揣摩，那他没有写的那些东西你也一定会悟透啊。那伤寒论一开始是平脉法啊，那平脉法或者也有人说一篇是平脉，一篇是变脉，那教你把脉的这个功夫，那我要先跟同学定义一下，就是伤寒论的脉法是很特别的。我在中医基础班教给你的脉法是一般的十方的把脉法，那将来如果你们有一天伤寒论真的学熟了之后，我们会慢慢转换成用仲景脉法。就是像十方的话，我们都说比如说这里把肺脾肾，这里把心肝肾，对不对？那可是在仲景的脉法，他可能会说你这个脉跳动是沉在多沉，就证明是哪一脏，那不用去管它是寸口还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些不同的观察向度。而无论是十方脉法或者是仲景脉法的向度都是对的啊，就是两种都是正确的，只是看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在取舍什么东西。那这个脉法我们有一天，因为脉法在伤寒的部分并不要求很严谨，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学感冒的时候，这个什么声音啊，这我们在学感冒的时候，我们脉法不需要很精进，都很粗的把一把就好，对不对？哎，浮总知道吧，沉总知道吧，弦总知道吧，跳得比较快总知道吧，所以在感冒的过程里面，我们脉法去摸一个基础就可以了。那张仲景那些脉法比较刁钻的是像什么桂枝龙虎汤，什么空洞为井啊，什么什么尺中小几，什么寸关寸，什么寸关尺之类的，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脉法，就是比较是杂病部分，我们再慢慢去长，再来长这个功力。那我们现在杂病，我只是教你们吃个补药，我们还不需要太多的功力，所以我们脉法不急。基本上这个平脉变脉篇呢，我们会，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这样伤寒论一条一条给你们上，一定是整本伤寒论全部上完了，然后再来上这个。那至于说六平脉变脉后面这个六气主客，那我们那个时候教的五运六气在中医基础班也教过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剩下自己发挥。那至于伤寒力跟杂病力是，它是讲一些总纲，就比如说如果你感冒了，哪些事情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比如说先感冒，说感冒大概分成这六大种，然后大概怎么样用药，然后告诉你说感冒的时候，比如说喝水的时候不要给他喝太多啦，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些感冒都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他会叮咛你说，如果一感冒的话，现在感冒现在就要去煮汤药，不可以拖或怎么样的，就是这些需要注感冒注意的事项。那杂病力就是在讲一个人会得杂病是怎么样，因为感冒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六经这样子讲，那杂病是怎么样呢？杂病一开始就讲说 人的五脏是会相传的哦，比如说一个人肝虚了就会去欺负脾，然后脾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肝虚了一定要救脾，然后怎么样，就是等于是六经的世界，感冒是在六经的世界运行，杂病是在五脏的世界运行，有没有这种感觉，它整个纲领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去推扩张仲景的医学的两个系统，就是你同时去精研六经跟五脏的系统，因为你如果在学张仲景的杂病，你会很明显的从里面看到五脏相传的道理，就比如说心脏病人一定是脾胃运化不良的，就是它有一些很清楚的相对关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摸到五脏的这个相传的一些秘诀。好，那这是杂病的部分。那至于说那在杂病例外它就温病篇，那这个温病篇根本是纵本伤寒论跟金匮要都没有的篇章。那这个温病篇是怎么样呢，就是感冒的时候又产生细菌感染的时候要怎么用药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新出土的篇章，所以我也是不敢教，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医案来让我去了解这个实际上用这个药是什么感觉。可能会有一两个人说哦，我遇到然后用了之后效果如神，就像我跟你讲说我有一次气皮用小青龙汤效果如神，可是这是最近才出土的哦，真的是好像我是历史上第一只白老鼠一样，就是很孤单啊，所以这种我就不敢教了。我希望能够大家都用过的有很多临床的我再教，这样比较安心一点。那再来这个六气篇，伤暑伤热伤湿伤燥伤风啊伤寒，这个东西六气篇就是啊，我们外邪都有风暑湿燥寒火，对不对？像这个热病的话是指说里面在发炎啊，就是上火的病啊。那这个暑病呢就是中暑的病，那湿病就是什么风湿啊，什么燥病就是受干。我跟你讲燥病片你在台湾你到死也用不到，可是因为我在美国的家是住在那个 Las Vegas 就是沙漠地带，那我回美国的家的时候回到沙漠里面就开始大便大不出来，然后怎么样，就是那个燥病片就发现说哦哟这个汤一煎哦马上就好了，就觉得哇很棒很棒，就是你真的去沙漠玩的时候你会需要的啊，就像我们去黄山顶上的时候需要寒病片的，一般在台湾也用不到，就是之类的。那这个六病篇非常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在学病毒性疾病的时候一再都觉得说病毒这个东西是传足经不传手经的，可是如果你是这个脏腑直接受湿受寒的话，它会产生另外一个格局跟结构，那个格局跟结构跟我们的那个感冒不一样，就感冒的话我们都会发现说这个病毒先攻上你的哪一条经，对不对，然后再慢慢往你那个脏腑爬过去。可是呢六气都不是，比较不是，六气是比较像是说因为肾属水，水属寒，所以寒气会比较容易跟你的肾气作用，当然五脏其他脏都会受寒。那它如果你是肺受寒的话，那你就会手肘的某一侧会比较痛，就是肺经经过的那里会觉得刺痛刺痛的。如果你是心经受寒的话，心受寒的它会沿着这个心经传出来变成手肘这个心经经过的那一侧会痛，这样子，所以它就会让你看到说，让如果你是肾经受寒的话久了之后这个膝盖后面这个腿这个后面会痛，怎么样就是它先中到那个脏，再从那个脏影响到那个经，它整个如果是不掺杂病毒的这种外邪跟掺杂病毒的它的走法根本是不一样的。就当你看了这个六气篇之后你会更加明白什么叫做感冒，就它有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在里面的。那伤风就是被风吹伤，就是你去飙车飙到后来回家就吐的啊，这是大家需要一些情境啦。那但是这个伤暑就是中暑啊，那伤湿的话一般风湿或者是遇到湿气很重怎么样啊它这各有各的医法。那这些方子有一些金匮要略里面有啊，有一些没有，不过基本上都是蛮好用的方子。就是比如说你说我到美国被那个沙漠地带弄得得了燥病了，那用药都觉得很有效哦，没有副作用，非常舒服这样子，所以基本上都是很好的方子。那至于说伤寒论哦，像你们看我们现在还在太阳边爬爬摸摸，一定吓死了，我到底哪一天才上得完，各位不要怕，因为太阳边是最大的一边，然后因为感冒刚感冒是最要紧的，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地方都防守住，然后而且太阳边也包含了从太阳边传到别的经去的，从太阳经传到别的经的过程，所以很多别的经的感冒药都在太阳边也就先交了。 但是这不能带给我太大的安慰了，我是带脱壳了，就是反正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就是到最后就会一直交下去就对了，还把至少把我一直要交这些感冒方都交完啊。那然后是阳明，然后少阳，然后太阴，然后因为我下礼拜要讲串讲，所以这些六经的部分就不太讲。那这个这些，然后少阴，最后是厥阴。那这个桂林本有一些编排跟宋本不一样，因为宋本是把这个有一些东西宋本把它拆到金匮要略里面，比如说宋本里面有一些篇章就专门讲这个人吃不下会想呕，或者是肚子疼脚痛，或者是疝气，或者是消渴，这些篇章在宋本里面是有单独的篇章的，那可是在桂林本里面这些篇章是跟六经并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大家知道一下。那至于说宋本金匮要略有一个篇章是这个中风，就是那种什么重惊重落，就是那种人半身不遂瘫痪那个，那那一整篇在桂林本里面没有，所以现在还找不到。那至于说平脉法变脉法这个东西，是桂林本的条文好像比宋本的条文要多出很多，平脉法变脉法宋本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说什么推这个鼻梁跟额头的那个诊法，但桂林本里面有，就是平脉变脉就是在诊法的部分，桂林本的内容是宋本的三倍，那这些三倍多出来的两倍的条文都是刚出土的啊，所以历代的住家还没有开始住啊，我不想当第一个，当第一个一定会被后代人骂死啊，所以我再继续逃避这样子啊，虽然我讲的话非常狂妄啊，谁会理我啊，对不对？我觉得不会是名流历史的伤寒家，我只是一个这个爱用者而已啊，就是叫他做直销，只做那消费者，不当上心这样。那那个，然后再来呢，在伤寒这个病毒性疾病的这个六经传变之外呢，还有这个霍乱吐痢。霍乱吐痢就是古时候有一种病叫霍乱，它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西医说的霍乱弧菌的霍乱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有一种病就是得了之后你是上吐下泻，然后发得非常烈，那这样子的病就不像感冒，所以就独立一个篇章。那霍乱之后是变静病跟阴阳疫跟疝后，这是三个内容。静就是你发烧到全身僵直抽搐，那这种脑膜炎啊、小儿麻痹啊都会过到静病，所以静病其实是病毒性感染的一种比较激烈的状态，它单独提出来，因为这个不算什么经了，这个赶快要把那个人救回来比较要紧。那阴阳疫是什么呢？阴阳疫就是比如说你的先生感冒啦，然后还忍不住要抱你啊，结果你也感冒了，就是被你的伴侣所害的那种感冒，它有一些特征，比如说什么，如果是被伴侣害的感冒，那头会歪歪的，这些很奇怪的辩证法，就是所以讲的他都做得很直啊，怕说人家说你被人家搞伤了。那这个阴阳疫的效方子呢，是烧内裤散，就是要把对方的内裤拿来烧成灰吞下去，然后就会好。这个方大家都因为一直以为是迷信，一直到大陆那边后来有一些情况，他们医生觉得是阴阳，然后偷偷把他那个老公的内裤拿来烧了，让他吞了，让他不知道，他们也非常有效，就是同气相求，就是哪里来的哪里回去这样子，就是内裤经过一下，你要把那个他传来给你的那个东西拉走，就是那到后来因为不方便去跟人家要内裤来烧，所以就有用那种老鼠大便，就两头尖，就是那种很脏又很会钻的药，经过你把那个邪气抽走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是被人家这样子弄成的，然后发现自己每天头都歪歪的，然后就准备烧内裤了，就是把对方的内裤拿来烧。那重点是有效，然后没有效我也不啰嗦，而且我大陆那边偷偷用的发现很有效这样子。就是要求你的伴侣一定要穿纯棉的，这样子只要剪掉松紧带就可以用，不要什么弄的啊，弄的话那是很伤吧，那很会长湿疹的啊，不要。那这个，那至于说疝后，就是你的病好的差不多了，还有一点点咳，或者人还很累，或者是以为感冒好了，办公一下忙一忙又烧起来，那些已经好了之后又发，要怎么收工这样子？那至于说后面的百合胡或阴阳毒啊，百合病是所谓的不知道什么病的精神衰弱，我觉得那个人整个人都不太对劲，就是各种全身的病都好像混到一起，就是哪里也不舒服，然后好像也不死掉那个样子。那 这种精神性的这种病呢，它是用一个百合，因为百合是全身的脉都跟百合会有共振，它用百合加一点良药啊，去镇定你全身的神经之类的，那来镇定这个精神衰弱。那狐惑就是被狐狸迷惑啊，那就是可能是性病或什么东西，就是烂嘴巴啦、烂下阴啦、烂眼睛啦这样子的东西。那也不是每一种性病都对得上啊。那有些人说口疮可以用狐惑的方子，比如甘草泻心汤治疗狐惑烂嘴巴，但是实际上我真的听说过说口疮是那个什么那个疱疹病毒造成的，有人这样讲吧，对不对？所以口疮其实是一种性病的残留物，所以就是有人讲口疮，我听到那个什么医生还是谁在骂说，哎，你这是疱疹啊什么的， 那是单纯疱疹 哦，就是但是就是好像在骂人家得性病一样，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那至于阴阳毒，就是这个人呢全身的什么起红斑啊、起蓝色的斑啊，然后这样子。但是阴阳毒最像的症状是红斑性狼疮大发作的时候，就是红斑性狼疮不是所有的病程都可以对到张凤玲的阴阳毒，但是红斑性狼疮这个病在在那个日本叫做胶原病，就是这个人他在这个病程里面有一个阶段，他的血好像变果冻一样，他的血都有毒，然后都变成果冻一样的血，就血都流不动了。那这样子的这种血液的阴石要怎么破？那能够挖通血液的是鳖甲，然后他用生麻来解毒，用鳖甲来挖血液，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能够把那个变成果冻状的血再化回来这样子。那那个它里面的方子，那个鳖甲生麻鳖甲汤啊是有用的啊，就是在大发作的那个时候是可以救到人的。那至于疟病，那疟病的话，各位同学现在在台湾绝迹了吧？听说非洲很多了，那有一天你们要去非洲再来看好了。那血痹虚劳就是我们现在就会教的啦，就从气血不通到虚劳都教啊。那虚劳有很多，我们陆续会接下来就把它介绍完。那至于说第十四卷的这个是一连串的水症，就是咳嗽、水饮、狂汗、痢疾，就咳嗽就有蛮多方了，包括这个人肺已经纤维化呀、啊，或怎么样，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来路啊。所以不是说咳嗽一个方可以。那另外呢，水饮是什么？就是身体里面有代谢不良的水分，这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水分代谢不良，这个水饮的范畴非常大，包括心脏病也可以去水饮。然后黄汗，就是黄汗跟痢疾比较算到一组，就是你有一些湿气代谢不良的时候，那可能会造成你这个腋下运动下，哇，腋下的那个衣服的汗是很黄很黄的。哦，那等到讲到这里，接下来这个黄汗症如果再转入黄汗再加虚劳的时候，就变成痢疾，就是痛风。就你本来就代谢不良了，加上人又虚了，那这样子就会变成痛风的状况。所以痢疾是痛风，就你的每个关节都被老，都被狗咬一样，就是痢疾。那再来第十五卷是淤血、吐血、流鼻血、下血，就是你全身的各种受伤跟喷血的啊、吐血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疮痈，那这个疮痈就包括了除了这个外面长的疮之外，也包括里面的痈脓，比如说肠子发炎化脓，比如说像是盲肠炎之类的方它在里面。那至于说那个脓如果已经破开来了、喷出来了，对不起，那个是腺胸症，那个在伤寒里面啊。所以那再来胸痹，胸痹就是胸口闷或者是胸口绞痛。那这个东西呢包含了蛮大部分的心脏病跟一小部分的气喘病，就是很多气喘是这样子闷着闷着，所以胸部偏它的症状同时挂到我们现在习惯说的气喘病跟心脏病，那它的方子都有很好的道理在里面。那至于说第十六卷这个妇人篇呢，就是这个女人怀孕要怎么调理啦，然后什么产后要怎么调理啦，然后平常的怎么样子。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妇人篇，张仲景的妇人篇讲到一般日常的女性会有的病的时候啊，那个妇人篇很粗，就是怀孕的方跟产后的方都很细，可是一般女生的方讲得很粗。我想难道是因为汉朝的女生真的不吃疮病的关系吗？所以他们的那个就通通血就好了，就是没有太复杂。可是现在的女生就病比较复杂，所以你们如果要学女科，我就说人人家里一诊父亲读女科，自己看自己吃啊，那个比外面医生看得好。所以这本书的主要的结构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只在这个伤寒六经辨证的里面稍微爬一点直接感冒用到的方啊来摸一摸。那本来我今天想把麻杏甘石汤教完的，但是哎，我觉得麻杏甘石汤可以教完，我可以再讲几句话就教完了啊，就是因为麻杏甘石汤没有太复杂的辨证点。那趁着小青龙汤在教的时候，把麻杏甘石汤看一下。那七支三十二条啊，因为麻杏甘石汤所有的药味我们都已经学过了，所以我不需要再花时间讲本草了，所以今天多教一个就算一个啊。他说如或许是发汗之后，或许是下过之后，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已经发过一次汗，或者是误用了下法，那这个病邪呢该滚蛋的也滚蛋了，那之后就不要再用桂枝汤了啊。意思就是说已经发过一道了，这个病邪就已经如果再怎么样就是别的病了，就不是桂枝汤症了。那他的主症是这样子啊，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以给麻杏甘石汤。那麻杏甘石汤的麻黄比麻黄汤多一两多多少两，麻黄汤的麻黄是三两还是两，反正就是比麻黄汤多就对了。然后杏仁的话少一点点，然后甘草跟石膏半斤，石膏用半斤啊，那你盛过来就好了。总而言之就是麻杏甘石汤的结构很清楚，就是这个麻黄可以把肺里面的邪气逼出来，然后这个石膏可以伴随着麻黄，一方面让麻黄不要太猛，然后一方面把这个胸口的热清掉，然后杏仁的话可以平喘，对不对？那也就是说，那如果你要说杏仁跟麻黄是像我们说的倪海厦先生说的，就是麻黄把肺里面的气发掉，杏仁把气从心那边递补过来，这样也可以通。但是总而言之，麻杏甘石汤的无大热是什么意思呢？无大热的意思就是可能有小热，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肺脏是比热最低的脏，就是肺只要一点点热肺就会很热，对不对？所以当你肺里面闷着一团，就是如果你的肺里面有热被包在里面发不出来的时候啊，里面肺虽然又燥又热，可是你的整个人不会发高烧，因为肺的那个热是不能够带动你全身的热的，它是比热比较低的东西。那一团热邪闷在肺里面，那你就麻黄就把它发出来。那麻杏甘石汤的辨证点呢，一方面说汗出而喘，就是至少它是一个有一点像是汗孔并没有竖紧，因为如果不汗出而喘，这又回到麻黄汤了。因为麻杏甘石汤不会像麻黄汤那么厉害，虽然它的麻黄放的比较多，可是麻杏甘石汤不会让人发大汗的，因为麻黄汤没有石膏，所以用下去哇整个人狂汗一下，但是麻杏甘石汤有石膏，它那个麻黄变得很温和，不会害你狂汗。所以麻杏甘石汤跟小青龙汤有点像，就是尿解汗解还不一定，但是就算它是汗解也是很轻微的。那它会能够把你的这个肺里面的热血慢慢散出来，于是呢你的这个喘就停了。那这种闷喘其实我说麻杏甘石汤的正常是干咳那种干咳啊。那另外就是麻杏甘石汤因为能够清这个肺的热，所以民国初年的时候像什么白喉之类的咽喉肿痛常常用麻杏甘石汤，也就是麻杏甘石汤在后来有一些发展是让它用来清这个从肺上来的发炎症状啊，就是什么支气管炎啊热性的。那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辨证点了，就是怎么样的情况可以断定是麻杏甘石汤症呢？首先这个汗出而喘无大热，但是有小热，小热包含喉咙发炎啊。但是这个有几个点，就是我说小热可以包含喉咙发炎，可是你不可以因为喉咙发炎就说一定是麻杏甘石汤，因为扁桃腺发炎常常是什么少阴的病造成的，那个又不是太阳的病。但是麻杏甘石汤用来退这个肺到喉咙这一段的炎是蛮有效的。哎，刚刚那个在发炎呢，怎么样 ？OK 了吗？哦，很痛哦，因为我不太，我真的是在敷衍许助教，结果他痛了好几天，我就在 都在胡跟对啊，跟他鬼扯，然后说啊，说不定是少阴，说不定麻杏干实了，我也不知道啊，对。然后他今天好不容易去托陈助教跟郭师叔借到了药，然后吃了啊 ，OK 了，麻杏干实汤。但是我说麻杏干实汤如果对症治那个发炎是很有效的，就是但是你一定要，但是不对症也没有用。那对症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在肺脉上面把得到热象。那麻杏干实汤症的那个肺脉的热象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喉咙痛的话，你在你的肺脉那边一定会把得到有那种一小条特别凸出来的那种尖尖的脉，就是你能够，我跟你讲，支气管炎的人在肺脉上是把得到一条支气管的啦，就是一条小小像一条蛇像蚯蚓一样的脉，尖尖的。那另外如果你不是发炎而是热闷在里面的咳的话，你的肺脉会，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气都蛮虚的，所以肺脉大家都塌塌的嘛，对不对？大家的肺脉都软软塌塌的。但是你在麻杏干实汤症的时候，你的肺脉是像一坨包子或者气球一样，按起来是鼓鼓的有力的，但是又不是全所有的脉都有力，如果整条都有力，说不定是白虎汤是别的症了。那就是肺那个地方那个脉，哎，好像蛮有弹性的，像一个皮球一样，哦，鼓出来的，按起来有手感，就跟你平常把的肺脉那种虚虚的扁扁的不一样。所以你能够从那它的脉象，因为肺有热，这个脉一定会偏硕，就是跳动的一定会比较快一点，所以你能够抓紧这个脉通常会偏快一点，然后肺里面不是有很明显的尖尖的脉，就是枕头是鼓出来的脉，这些都确定了，然后你在那边咳或者喉咙痛，你再用麻杏干实汤就容易有效，好不好？就是辨证点一定要抓出来。那还有就是你一定知道是麻杏干实汤是治疗比较偏干的咳，如果痰很多那种是小青龙汤那边啊，所以麻杏干实汤跟小青龙汤这两个领域我们把它划分开来，而这些都是感冒的时候的治咳嗽的方。那如果是不感冒的时候咳嗽，那是根本别的方，我们也不要拿伤寒论里面治感冒的方去治咳嗽啊，平常的那种杂病的咳嗽有杂病的治法，所以因为不用排除病毒，用药就不一样。那今天就把最基本的麻杏干实汤教到这里，那之后我们再会把麻杏干实汤衍生的方再跟同学分享一下。那同学要不要问问题？好， 我说这样子的话，像那个大青龙汤是用来治那咳嗽的黄初期黄 痰，很黄很黄，咖啡色的黄黄。那个大青龙汤是主要就是那个渴呀、干啊、烦躁啊，变成点在那边。可是我们班好像这个礼拜，像美玲她就说她在。他的大青龙汤症，可是他真的不烦呢，就是看起来很悠哉闲哉，就是心情好像没有那么坏。现在病人说，人心情太好也不行哦，就是不认得是大青龙汤症。那但是大青龙汤比较干，就是 小青龙汤。 因为大青龙汤的症型是像麻黄汤的症型，但是麻黄汤的症型不干，大青龙汤会很干，大概这样子分。那小青龙汤是狂咳嗽为主症。那麻杏干实汤是喘为主症，但是一般来讲是干咳了。那还有没有？这个会不会不好分辨？请说。 对对，我们讲的中风症啊，比如说我们讲的伤风感冒的伤风跟中风。 哦，我们说的伤风就指我们张总你说的中风啊，就伤于风嘛，被风打中嘛，一样的，对对。那还有没有？ 我说请问一下，那像黄痰的话，又可以考虑用哪几个方法？痰如果是黄色的话， 同学会说，如果是黄痰的话啊，黄痰的话，如果你只说黄痰而只说太阳片的话，大青龙、小青龙加味麻杏干实都有可能。那麻杏干实比较痰不会很明显，倒是真的。但是如果麻杏干实汤有黄痰的话，那个肺有热郁在里面，那个症。那通常不是有一种它叫做五谷二陈汤听过吧，就是它把那个开痰的药跟麻杏干实放在一起，就是麻杏干实主要是肺有热郁在里面，但是有没有痰不在它的考量，如果要拿麻杏干实汤治黄痰的话，你另外再加点去痰药，主要是清热去掉那个邪气为主。我这样有没有回答到的？ 那小青龙汤的话就是说像刚才讲的那个张气存加石膏症， 对，小青龙汤症也可能有黄痰的，也可能。那马光雅就加一些其他良药，但是都很好，就是黄芩啊、桔梗啊什么加一点。 那主要是喉症，像我接下来拔性甘石汤会教多一点拔性甘石汤的变化方啊，什么银翘散啊，什么治疗这个喉咙发炎的方，但是其实喉症一定要教完少阴篇才算比较完整啊，这个光是太阳篇不足以涵刮所有的喉症。还有这样子的回答可以吗？还是有不满足的？还可以啊。那同学还有要说，哎，请说。 啊，就是 治疫，那跟西医说的，像是肺积水，就是让你治各种积水的。你哪里有积水，你就不妨吃一吃。但是肺积水那么严重的，还是要大小青龙汤才可以。就是如果你肺积水在急诊室的那个是大小青龙汤啊。但是平常觉得好像要肺积水，那你不妨你鼻滴一下。 老师，那肺积水到底要选择用大青龙还是小青龙，怎么来决定？ 一般来讲肺积水是小青龙，因为大青龙不那么直接管到水，因为大小青龙汤治疫那个是已经散到手脚了，散到手脚就是大青龙用发或者小青龙去清都可以，但是如果还积在这个区动体区块的话，一般是以小青龙为主。你们家有那么多人会积水啊？就是我还没遇到过。你们会有没有人会这样子怎么哪里积水？要怎么样？就是有些人动的话，身体会有那种水的感觉。听说有人会有，小青龙汤的人会有。那还有没有要说的？还有没有什么没有搞清楚的？我们大家稍微聊一下，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你们听不懂也不是你的错。我这个大小青龙汤我讲的够乱了，就是岔来岔去的啊，就是听不懂不是你们的错，所以有些事情应该重新的我们来反刍一下就好了。 平 地 大肠 蟹肺汤怎么样？ 那个是积水的话，跟那小青龙大小青龙汤的辩证它怎么区分？ 那平地大肠蟹肺汤是杂病的，小青龙汤是感冒的。那如果你真的要，因为我知道你在问什么，就是在杂病的部分，平地大肠蟹肺汤跟小青龙加石膏汤的辩证点很容易混掉，跟紫藻汤都很容易混。那个你要用吗？ 先了解一 下。这样子，就是平地大枣蟹肺汤或者是皂荚丸那一类的方子啊，它有很强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个饮症，也不是积水，它的那个东西是有老痰在里面，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辩证点。那如果有机会教到咳嗽篇，那我们再来细讲。但你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到了咳嗽篇，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辨别出这个人是要用平地大枣蟹肺汤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学习上面的难点，所以你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将来我们需要去再一次去研究的问题。然后还有没有要说的？哎，请说。 为什么要叫青龙汤？ 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汤的原始资料比较像是我们今天补充讲义那个敦煌府行诀那边，对不对？那这个敦煌府行诀那个补充讲义第二页啊，它有讲说为什么要叫青龙，为什么叫白虎。那这个我想在讲义那段被拿光了，有没有谁借我看一眼？好，谢谢啊。他说这个阳旦啊，阴旦是生阳扶阴，就是一个是桂枝汤跟建中汤，一个是阴旦是这个黄芩汤跟柴胡汤。那这个他说一个是以黄芪为主，一个是以柴胡为主。他说青龙是因为要宣发以麻黄为主，那白虎是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呢，我们青龙系的药，小青龙大青龙其实都可以，就是好像中国人就是在还没有这个补行诀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近代才在敦煌出来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出来以前大家都喜欢说，因为啊龙是什么行云布雨之物啊，所以小青龙行的雨比较少，大青龙比较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当初取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因为东方的气质宣发的，所以 宣发的药，因为古代汤液经法麻黄并不是我们当作是肺部的药，麻黄当在汤液经法里面这个是可能是比较属于肝就是发的药啊。那以宣发来讲的话就像是青龙这个东方的木器，然后至于说白虎呢比较像是秋天，那用石膏是没有错对不对，因为身体在大热的时候白虎一来就夏天变秋天了，那这个热就没有了。所以那至于说猪鸟的话就是滋阴的方，那用鸡蛋黄代表它的这个药性。那至于玄武的话是温阳来行走全身的水的，所以以附子为主。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许许多多的答案里面一个很角落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既然有出土文物我们就依照它的说法好了好不好啊。那因为我不太喜欢跟死人打架，我跟活人都已经不吵架了，所以我对于这种出土文物的就不会有表达什么意见，就你不应该这样说应该是怎样，那我通常对这种没有意见啊，就是他说了算就好了。那这样子可以吗？还是你要问的不是这个？可以啊，好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不是我很专业的领域，所以只能够很勉强的拿比较关键性的出土文物跟大家自己看一下这样子。那还有没有要说的？你们自己回家从中医基础班上到今天为止，有乖乖在家揪穴的人举手我看一下，不要说乖乖，就有揪过穴道的人让我知道一下。哦，还只是没有过吧，有些人是新来的不算。那你们揪穴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补到一点啊？啊？其实你们揪穴也不是我教的，有些人早就会了啊。你们揪穴有什么感觉？没有很大的感觉啊。你们揪的，我揪的很久，我一天揪就是我要揪到的感觉，一天要揪一个小时左右吧。真的，就比如说好比说你如果是一个本来会月经痛的，那你灸了一个月的三阴交跟血海，肯定第二个月一定就不痛了，就它是有一些疗效在那边啊。就比如说胃口消化能力很差的，那你灸了一个月足三里，那你的消化能力就会变很好啊，就是它到底都是有一些疗效的。那你们这是灸安心的是吧？有灸有保庇是吧？哦，那有没有平常在家用药的问题啊？已经教过的方有没有用坏的机？有没有你们失误的东西要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用错的之类的？啊？有没有揪坏的要跟大家谈一谈？都没有啊？那我们要赶快放一些归心似箭的人回家了。那我下课之后收一收，我当然还是会陪同学，我们到附近那个什么摊子去吃一点点宵夜。那如果有同学想要继续问某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去一起吃一点点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坐下来说一点话啊，就这样子。